也一样没烦恼，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，你的笑陪我一生很重要，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，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，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，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难不倒，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难不倒，一直到老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最近一则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，说是一个1米6的小伙不胖不丑，却被分手几十次。于是有人感叹说，男性1米78最受欢迎，女生太高太矮都很难嫁，是这样吗？但是有一位叫花香的网友说，我1米48，老公1米68，还有4天就结婚16年了，没想到这个闪婚一闪还要闪一辈子，所以身高真的不是问题。还有一位叫做花开半夏的说，即使这样1米6的妹子表示也找不到男朋友。所以关于男女的身高搭配你是怎么看的呢？你觉得男生和女生的身高多少才最抢手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打开聊天窗口，在本时段来跟我互动吧。 我能给你的不够多，人生啊。

想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给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却发现许多烦恼 找不到，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家。

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听见欢呼里再一诉我情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天。仍没有一丝悔意。